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盖伦 Young Rock Song 乐舞玩家。 上個禮拜呢，我記得我哋就講咗一款 From Software 出嘅新作啦，咁亦都係坊間好多機迷玩嘅話題之作，因為呢隻遊戲出名呢就係難玩，係一間專係整一啲呢為難玩家嘅遊戲公司創作出嚟嘅，咁就係講隻狼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呢其實都幾深入地講過呢隻遊戲難係難在邊一度㗎啦，而且佢亦都係 target 一班呢就係、是 技術流嘅玩家， 冇錯啦，對自己操作啊、動作遊戲啊有一啲認識程度嘅玩家咧，咁你會喜歡接受挑戰嘅話，相信呢一款遊戲就較為適合你。當然啦，嗱，我記得嗰陣時候講呢一個 Resident Evil 咧都講過噶啦，其實枕住咧打從呢一個互聯網開始發達之後咧，好多玩家都會分享自己咧做一啲例如話叫做遊戲 Speed Run 嘅創舉啊，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乜嘢都唔做，咁總之用最快嘅方法咧，过晒所有嘅关，咁然后就爆机咁样。 系啦，咁就通常就斗快。咁而呢一啲纪录真系会列入一啲嘅世界纪录大全入面啊。咁隻狼都有嘅。嗱，我哋上个礼拜讲到话呢一只游戏点难玩，点难玩，点难玩。咁但系咧，早排咋嘛，就係、是、有一位國內嘅玩家用咗39分鐘 ,40 分鐘都唔使嘅時間呢就係、是、爆咗呢一款嘅遊戲啦。 係我最初睇到呢、這個即係報道嘅時候都有啲奇怪，喂呢隻 game 出咗名難玩㗎喎、哦、甚至乎我哋上個禮拜即係用咗唔少時間去討論佢嗰個對戰嘅系統呢。咁即係我都見過人玩喺街下，其實你唔係咁容易係可以話清到一個敵人㗎喎、 哦。 即係就算你對啲可能係啲比较即系下级啲嘅 NPC 咧，你都要花些少嘅时间咧，你先至可以完全将佢击倒嘅。甚至乎见到有啲系拎住个锤嗰啲怪物咧，你都系要用唔少嘅时间先至能够搞掂佢。咁所以我见到呢、這个话39分钟，你斋跑都未必得噶嘛。 39分钟有好多人39分钟打一只 boss 都未打得完啊，仲卡喺个位。因为的确即系无论系我自己玩嘅经验啦，又或者系我睇身边其他啲嘅朋友佢哋玩。经验分享咧，系你可能即系有时候两三个钟啊，都系卡一个位，就是、因为喺嗰个位置死无数次。咁当你死咗之后，好啦，咁如果你冇得复活嘅话，你又要喺之前嘅 checkpoint 又要再走过嗰段路，又要重新嚟过嘅话，其实都相当之麻烦，亦都系浪费时间嘅。咁所以理论上咧，呢一只游戏佢系真系要你慢慢去玩，慢慢去探索，去了解，例如话你对嘅 boss 又好啊，或者你走嗰条路线又好啊，你要有个深度嘅了解，你先至可以过关嘅。咁、当讲紧咧，即系有一啲嘅玩家可以以咁短嘅时间，佢唔系通关，佢系爆机。 系啦， 咁就有一定系用一啲嘅即系非一般嘅玩法啦。咁而实际上面又真系嘅，你睇有时候呢啲玩家佢哋去玩呢一类嘅游戏咧，你会好佩服佢哋嗰种嘅非一般嘅玩法同埋角度啊。因为例如话以头先你讲。嘅呢一位嚟自中国嘅玩家啦，佢真系用咗好多谂都谂唔到嘅方式，点样样以最快嘅速度去通关。嗱，首先你可想而知嘅就系咩咧？可以 skip 嘅，可以避免唔打嘅，嘅 boss 咧，佢就全部都用方法咧，就系、是、通过佢就算噶啦。 系因为有啲 boss 系真系好难打嘅，即系大家都公认有啲 boss 系即系你要系花相当多嘅时间同技术，你先至即系能够搞得掂。但系佢就唔系将个 boss 咧都当成佢嘅即系敌人，咁佢就即系尽量避得就避咁啊。 即係盡量用最少嘅對戰啦，最快嘅時間就過曬所有嘅關口咁樣啊。 哇！但係即係有時候你即係諗就話，我都想嗱個心態都係同樣設定，就係話可以避得免嘅戰鬥，可以唔打嘅就 避啦。 点避先得噶，系咪？即系有时候唔系话你想 skip 就 skip 到噶嘛。 系因为你有时系去到嗰个地方就会触发剧情就要打噶啦嘛。 系啦，但系咧你喺今次呢一位嘅玩家佢嗰个 gameplay 嗰度你睇到啦，即系原来有一啲所谓嘅隐藏路线啊。你係冇諗到原來可以咁樣走，係避過某一啲嘅劇情發生，而佢係做到嘅。 即係我啲奇怪就係、是，即係因為佢擺一段片上網啊嘛，咁我睇段片，我真係喺度心諗，即係當佢講到話呢個位係可以避開某個 boss 嘅時候咧。我真係心諗，喂，如果你唔係遊戲嘅製作者，或者即係相關嘅工作人員，或者裏面公司，總之有份即係幫手嘅人，你點知嗰度係一條捷徑係可以咁樣做呢？ 係啊，因為嗱，例如話佢當中可能你話有啲嘅中型 boss 啦，咁佢係竟然知道有條路，例如話你唔知去跳上邊一個屋頂啊，跟住咧你可以由嗰個地方咧就潛入去另外一個城入面，咁就可以 避開 咗嗰個 boss。咁而亦都有一啲话真係你真係好佩服佢啊，例如话入面有啲嘅 boss 呢，你理论上呢係应该要係即係触动某啲嘅劇情嘅。你可能例如话要係同某一啲所谓嘅 boss 呢要互动一下嘅。佢呢直头系呢展示啊，例如话可能去到某啲位置呢佢会整死自己。跟住呢就利用嗰个回生啊，即係游戏入面呢佢有个叫做起死回生嘅系统㗎嘛。佢就利用个系统去 skip 咗某一啲即係劇情嘅触发。跟住呢而咧就直接咧可以 bypass 咗佢之后嘅剧情咁样接住去， 最简单嚟讲佢系 skip 咗啊， 系咯，哇，点有可能会谂到嗱？咁再加上其实你好佩服嘅系咩咧？就 系 好佩服佢对于嗰啲嘅道具嘅认知程度啦， 好熟悉， 好熟悉啦。因为我记得我哋上次都有讲过啦，冇错，佢呢一款游戏入边有一个所谓嘅潜行模式嘅，潜行模式嘅意思即系话你未必需要即系明刀明枪去打某一啲嘅人嘅，你可以即系潜行，你避开佢又得，或者你进行暗殺嘅亦都可以嘅。咁但系当你一路如果系避开你唔开战嘅话，你战斗嘅经验少嘅话，你相对获得嘅经验值亦都系会少啊。咁对于你提升一个等级咧，系会有影响噶嘛。如果你讲嘅 speed run 嘅话，某个程度嚟讲即系咩咧？就系话你喺一个低等级嘅情况之下打大佬啦。咁而呢一位嘅玩家咧，佢就好熟悉啊。例如话佢某一啲嘅道具啊，当佢如果应用嘅话，虽然佢个经验值咧理论上系唔高嘅。但系因为佢会用到某一啲嘅道具嘅帮手咧，咁咧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对打嗰个 boss 会喺必要时候造成一啲嘅硬直。咁当然亦都要配合翻佢自己嘅个人技术啦吓。咁就算佢嘅 HP 值系唔高啊，即系个血量系唔高啦吓，咁但系咧配合住佢嗰个嘅技术咧，都可以好快速咁强行突破某一啲嘅关卡位。咁我就好佩服，哇！即係嘆為觀止啊！玩遊戲玩到好似佢咁嘅話， 係同埋咧，因為嗱，佢今次用咗即係40分鐘唔夠啦，39分鐘就搞掂咗成個遊戲爆機啦，用一個即係 speed run 咁樣嚇。咁但係咧，當中有啲人都發現咧，喂，其實咧佢都唔係話百分百完美㗎，咁都有啲位咧，其實有少失誤啦，或者係可以做得更加再好嘅。即係換句話說啦，其實喺時間上咧係可以再快啲，唔係39分鐘咁括住耐嘅，即係可能係遲啲唔知會唔會有啲即係再。新啲嘅玩家係會based on 呢一個嘅途徑去玩快啲咧。 可能我哋而家講緊嘅時候已經有人過咗呢個記錄唔出嚟嘅啦。 同埋甚至乎有啲人就話：喂，會唔會仲有啲新嘅捷徑？其實都未知㗎，因為你見到其中咧，佢有一啲嘅位置就喺個山丘度咧。正常咧，你直落佢下面就開始即係一個故事嘅模式咁繼續打咁樣啦。咁但係佢就唔知點解用一個連環跳跳下跳下跳入去隔離嗰座城咧，就變咗 skip 咗頭邊嗰啲關啊。頭先我哋所講啊，咁就直接入咗嗰個城裏邊去開展。之后嘅一啲嘅关数，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可能系一啲即系比较隐蔽式嘅通道啊等等咧，可能其实仲有更加多都唔定啊，咁即系有机会咧系即系可能会将嗰个时间系推到更加之即系快嘅，咁但系当然无论如何，佢而家呢次第一次咧能够用39分钟去极速爆机咧，已经系非常之劲嘅一个创举，亦都一个纪录啦吓，已经 啊，所以姑且无论呢个纪录系保持几耐都好啦，即系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 去欣赏呢一类嘅玩家咧，佢哋嗰种嘅创意啊，同埋佢哋嗰种嘅技术啊，点样样去钻研一啲不一样嘅玩法，以最快速度去破嗰个游戏。咁嗱，但系呢一边厢咧，有人就系用尽自己啊，即系所有嘅，就系希望嗰个游戏嗰个速度咧，以最快速度去推进啊嘛。咁而另一边厢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有啲人就真系受住啊呢一款游戏嘅折磨啊，例如 Boss 嘅难度啊，又或者对于即系呢一款游戏入边嗰个系统嘅设定啊，咁咧就一路都喺度 struggle 啦。有啲玩家甚至乎就系话，喂，其实只狼可唔可以开一个所谓 叫做 Easy Mode 咧？系啦，因为真系佢哋玩咗好耐啊。都仲未捉到個節拍，其實所謂嘅節拍個節奏位咧，就係在於你通常玩啲動作遊戲都係噶嘛。當你同嗰個 boss 打嘅話，其實你都係要捉摸嗰個 boss 嗰個嘅節奏。 係 邊啲位佢攻擊嘅時候，你可能擋格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你揮劍去回擊啊，又或者你閃避啊，一系列都有個節奏，每隻 boss 都有自己一個硬直位嘅。咁你就係喺個過程入邊不停從呢一個錯誤跌倒中去學習。咁嗱，但係隻狼咧，其實佢個遊戲難就難在咩咧？难就难在佢喺呢一方面，例如话你可能其他游戏咧，佢会有啲地方俾你去磨练嘅，俾你去更加熟知可能你对付嘅对手啊，佢哋会比较单一一啲啊，又或者系你有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多啲钻研你自己嘅年纪种种嘅。咁但系呢一款游戏咧，相对之下就比较少少少，而加上咧真系喺对付 boss， 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动作游戏嘅操作咧，唔系话特别系即系一啲深度嘅玩家嘅话，的确。是会遇上几多嘅挫败感啊，因为的确系难打嘅。咁有见及此咧，有一啲嘅玩家咧，即系把心一横啦，就不如喂我开 cheat 啦吓，即系用一啲 mod 嘅形式咧，就系过关啦。点样过咧？ 修改器啊，类似啊。 系啦，点样过咧？嗱，转头翻嚟咧，真系可以再讲一讲啊。 胡家麟、杨乐生、乐活玩家。 头先就提过啦吓，只狼呢一款游戏嘅难度咧，即系令人又爱又恨啊！因为有啲玩家即系会觉得啊，呢一款游戏既然大家都俾一个唔错嘅评价佢啦，咁啊跃跃欲试想参与一下。咁但系另一边咧，就系发现咧呢一款游戏真系令人相当之头痛， 有啲服添，甚至乎有啲人话 系啦，几难嘅感觉。咁当然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嘅设定，佢冇个所谓嘅 easy mode 俾你，即系你要玩嘅话，你预咗就系要。从呢一个挫败中成长噶啦， 加油啦！总之啊， 系啦，咁啊，但系有啲啊玩家又话，尤其是如果系玩电脑版嘅话咧，你知吓喺即系电脑嘅游戏世界入边咧，有一种叫 mod 嘅程式，咁就系可以咧帮你喺入边咧进行一啲嘅数据改造啊，咁就根据个人喜好啊，咁就会作出一啲嘅调整。咁而今次呢个 mod 咧喺呢个隻狼入边咧，就令到啊入边嘅主角咧化身咧就好似即系大家睇开电影入边嘅超级英雄一般啦。即系变到好似 Flash 咁样，点解咧？因为 好快， 因为佢可以其实咧随意咁样调整你要对付嗰个 boss 嘅速度。嗱，其实咧佢唔系令到你自己变快咗，佢系令到嗰个 boss 咧变到好慢、好慢、好慢。咁变相就咩咧？变相即系你幻想自己好似闪电侠咁样咧，即系嗱，当你喐得好快嘅时候，但系个镜头咧就唔系影到你喐得好快，而系相对地你周围嘅嘢变到好慢咧。嗱，就系嗰个大概感觉系咁啦。当你打 boss 嘅时候，你见到周边嘅嘢变到好慢，尤其是你对住嗰只 boss 佢速度好慢嘅时候，你去对付佢咧就好似弱菜一般啊，轻轻松松斩啊，真系。 嗱，呢个 mob 嘅技术咧，我谂好多即系特别玩开 PC 游戏嘅朋友咧，一定唔会陌生嘅。 陌生， 因为绝对唔系一件即系新颖嘅事嚟。即系我哋话啊，而家只狼用咁系咪代表呢件事系新嘅咧？唔系，只系嘅只游戏系新嘅啫。不过呢个 software 咧，呢个形式咧，其实好耐已经有，即系甚至乎系喺我哋中小学嘅时候都已经出现。嗱，嗰阵时用过修改好多唔同嘅游戏嘅，即系你中意任何游戏基本上都可以修改到啊。甚至乎试过攞嚟修改我以前打呢个 Football Manager 嘅时候啊，攞嚟修改佢里边嘅一啲嘅一个球会嘅资金有几多人去，有几多钱去买人啊呢啲等等咧，都系可以去到改动。咁所以呢个 mob 咧，除咗话针对即系 boss 之外咧，如果你要嘅话咧，其实针对翻你自己啊，你本人咧都系可以去即系 upgrade 嘅。咁当然呢个就系一个 一啲玩家諗出嚟嘅辦法啦，就覺得啊，真係太難玩啊！我可以點咧咁啊？ 係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你講到 mod 嘅話，我自己比較深刻一啲嘅就係 GTA 啦，因為喺網絡世界入面真係有好多嘅玩家分享過佢哋點樣去改嗰只 GTA， 真係改到天花龍鳳，尤其是大家知 GTA 嘅世界一個 open world 嘅世界嚟噶嘛。嗱咁但係 GTA 一間可以再講下佢哋 mod 係點樣樣癲玩法。咁但係如果講到今次喺隻狼入邊咧，我有睇過嘅，我睇過即係例如話當佢 mod 即係改咗之後啦，咁玩起上嚟個狀況係點咧？雖然我知道咧嗰啲嘅玩家咧，因為佢哋即係直頭係將自己嗰個 gameplay 嘅畫面咧喺網上面分享啊嘛，咁我甚至乎咧即係睇到佢哋例如話一啲嘅 comment 啊，又或者佢哋自己一啲嘅即係感受分享咧，就係講話雖然我係用 cheat 啊，即係我哋係作弊咁樣去打呢一隻 boss， 但係佢話佢 feel fine about it， 因為太難玩啦本身， 因為太難玩啦， 我個好公道啫咁樣 係嘛，係啊，即係覺得我感覺都幾OK 嘅，即系唔会任何有罪恶感嗰啲完全冇嘅。咁但系咧嗱，我睇佢玩系唔系真系如我哋头先讲话啊咁过瘾咧？即系当你见到嗰只 boss 佢俾你调低咗速度之后， 变到好慢啦， 打起上嚟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咧？有啲位系几搞笑嘅。尤其是呢即係有啲 boss 呢佢一開始嘅時候好啦進入咗戰鬥畫面啦佢會係朝住你飛奔過嚟跟住喺你面前大概幾個人嘅身位呢開始跳向前面準備拔刀 斬 落你身上嘅。嗱如果你係真係玩緊正常速度嘅話呢你係要判斷喺當下咧，真係要好快手速，係諗究竟我應該擋格定係點樣樣咧？其實你係要做曬嗰啲嘅決定噶啦。咁呢個就基本上面就係要你好了解嗰一個嘅 boss 佢嘅進攻模式係點啦。咁但係當你見到佢 slow mo 之後咧，嗱頭先我講過啦嚇，那個動作一連串嘅動作啦，當佢飛到空中嘅時候咧，因為你個速度咧，你個速度都可以調慢啲嘅。咁但係你慢極咧。都及唔上對面嘅，對面真係好慢，佢飛過嚟嗰下咧，真係好似大家睇超慢鏡咁樣樣咧。咁去到半空中嘅時候咧，你係可以絲絲然行去佢身邊，即係兜佢去後邊， 等佢落地 都唔使啊！喺半空中你揾劍劈佢咧，佢已經自己係跌咗喺地下。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咩咧？佢照樣地係會有物理反應㗎喎、哦。即係你知以前呢你調低咗某一啲嘅角色嘅速度你打佢係會造成傷害嘅。但係佢未必有個物理反應。因為正常個遊戲設計呢佢未必預你喺嗰啲位置你可以咁樣打停佢㗎嘛。咁但係隻狼佢可以嘅。即係你見到個 slow mo 都好啦當佢飛到半空中之後你一打落去呢佢原本個動作係一氣呵成去緊嘅話，忽然之間會俾你打斷，係跌咗落地下，跟住咧你就會見佢有一個硬直嘅姿態。咁嗱，但係之後我就覺得有啲冇癮㗎啦，因為咧當佢係硬直嘅狀態嘅時候，佢仲硬直緊㗎嘛。 係啊， 你就不停喺度揾劍係咁劈佢咧，佢就基本上係冇還擊之力嘅。 但基本上真係冇乜難度啊，咁又見到 直頭係冇難度啊，因為你係見到哦，佢係咁俾你劈，係咁俾你劈，係咁俾你劈，跟住佢係完全冇還擊之力，條血係咁跌跌跌跌跌跌，咁我就覺得如果你話係調低難度咧，呢一個方法都嚴格嚟講都唔係啊，佢直頭係降到零難度啊，將嗰個遊戲變到，咁我覺得咁樣樣玩可能一開始你會有啲新鮮感嘅，但係久而久之就會變咗失去咗呢一個遊戲佢即係本身有嘅一個趣味同埋價值咯。 即係好老實，我哋仲細咩？咁如果我哋細個，唔玩啦，冇時間咧，咁就會用嗰啲金手指啫。咁而家大家大個啦，俾啲挑戰啦。 过这一杯赶紧相拥把握分秒眼看离别在即多少火心碎在月台告别永远仓促再回要等多久舍不得都要接受你说长长路中许多东西会淡忘我笑大点志气将这一刻努力延长运行人如遮障距离逐秒增长慢慢离开一个地方城市变小心更宽敞向着前方披星戴月不必太匆忙继续寻访温暖目光收进心中挂会淡忘火车里公路上摇晃将感觉流放向着阳光 月极速穿梭于心里脸上每每还未尽兴匆匆间赶往新方向没有空多想没有心多想死不得都要接受快快行人路里闪多中飞往月台行浪仍未坐稳喘息之中安抚心跳逃过了几劫又或错过了多少 From now on Let's take it slow 慢慢离开一个地方城市变小心更宽敞向着前方披星戴月不必太辽阔晚空冲淡不安莫问前因只管上路 胡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刚才我们就讲开这个 mod 啦，游戏里面的一些可以说是叫修改器啦，或者是一些更加 old school 的讲法，就是金手指咁。嗱，呢样嘢咧就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喺电脑度好容易 download 嘅啫，即系 download 咗放你只 game 开到嚟玩咧，开到嚟用咧，改咗咧，咁啊可以将里边啲数据啊变一变。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喺呢只游戏里边咧，就见到因为本身个难度真系太高啊，即系只狼嘅难度实在太高，咁所以有好多人就特别内地嘅玩家又好，欧美玩家又好咧，都有啲咁嘅 mod 就整咗出嚟，就令到成件事就易咗好多，甚至乎可以话系冇难度啦吓。咁但系讲 mod 呢样嘢咧，我谂即系大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有好多嘅经验，好多嘅嘢可以分享。包括我哋有时 YouTube 都会见到嘅 GTA 咧，都系一个几劲嘅一个修改嘅游戏嚟嘅。 因为尤其是 GTA 都有电脑版啦，咁你见到真系好多玩家就发挥佢哋嘅创意啦。好多时候佢哋即系整呢一啲即系可能程式修改咧，未必是因为那个游戏难度啊，有时候是纯粹因为 无聊 啊，无聊想加入一些所谓的恶搞元素啊，咁例如话一些可能比较简单啲，亦都好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例如可能有很多的玩家将一些可能科幻电影的元素呢加入去那一个的游戏入面啦，例如话 Star Wars 啊，即可能你会见到喂 Star Wars 才会出现某一些的飞船啊、战机啊，他们就会加入去喺嗰个游戏入面一个现实城市入面咧，突然之间加入咗 Star Wars 嘅元素，咁首先件事好过瘾啦。咁甚至乎咧，我见过咧就系、是、好似系 GTA 5啊， 系 咁咧系佢哋加入咗呢一个回到未来啊，嗰、那个架车咧，大家都有印象噶啦，嗰架车咧就系、是、你系穿梭时间嘅一个必须要用嘅工具啊嘛。咁喺 GTA 入面咧。你知佢入面有機會用到嗰啲交通工具或者係嗰啲角色咧，你隨意可以去改變嗰個造型嘅。 冇錯。 咁的確喺 GTA 入面咧，曾經出現過一架咧，就係啲人改嘅回到未來嘅車。咁而你更加佩服嘅就係咩？呢一架車咧，佢唔係淨係得個樣噶啦。首先個樣咧，佢就直頭係倒模咁樣倒翻電影嗰個樣落去先啦。咁再者就係咧，你喺入面你聽到嗰啲嘅聲效，因為你知你坐喺個車入面嘅時候，你會聽到即係平時可以聽心機噶嘛，喺嗰個遊戲入面。咁但係咧，佢今次咧就可以俾你聽到一啲嘅聲效咧，就好有回到未來嗰部電影入面咧嚇嗰個車入面嘅感覺，甚至乎咧佢係當你嘅车咧揸到某一个速度，我唔记得咗系80 km/h 啊，定系80 mph 啊。咁咧，总之就系当你揸到有一个够快嘅速度嘅话咧，佢会系好似电影咁样啊！忽然之间咧，即系电光火石啊吓，咁样 fit 一声咧，跟住留低两行嘅火喺个地下嗰度咧，即系好似胎痕咁样咧，跟住就会消失咗嘅。跟住到你出翻嚟嘅时候咧。 就已经是天黑的啦。即是假设你是朝头早揸揸下车开到好快，跟住唰一声之后就好像穿过一条时空隧道呢，到你唰出返嚟嘅时候呢就已经是夜晚。而喺你嘅车后面呢就是有两条嗰个火坑啊，就是嗰个嘅即是胎痕咁样。咁呢一啲元素你加入去之后，你就会即是作为其他玩家见到就会好赞叹啊咁。咁当然啦，喺入面嘅其他角色例如话一啲即是超级英雄啊， 好多 㗎。Iron Man 啊 ,Thanos 都有。 是啊 ,Thanos 啊,Hulk 啊 什么都有。 基本上你如果要加这一类的角色下去，不单只是个样子，是连包括他的能力啊都可以做到的。 龙珠角色我都见过。 是啊，咁即是你是可以在里面是飞来飞去 啊甚至乎可能即是发出某一些嘅即是激光波啊咁样就是破坏或者去周围即是做坏事又可以啊咁嘛。 最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一个就是耶稣啦，即是他整个耶稣即是手是会发电啊咁样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quaman 啊，咁真系呢有啲part你可以落海玩啊，咁然后咧，佢亦都将个陆地咧变成个海，咁你可以喺度游嚟游去，即系佢唔系行，佢游。 系， 咁啊入到啲屋里边，好似同平时我哋即系睇 GTA 里边嘅嗰啲屋冇乜大分别。咁但系成日感觉咧系好过瘾，好有趣嘅。 系，咁啊除此以外咧，有一啲嘅即系改动咧，其实系丰富游戏嘅玩法。 系， 例如话咧有一啲嘅玩家咧系整嗰啲嘅消防车啊。咁甚至乎咧，你係可以入面咧過住一個消防員嘅生活啊，即係揸住個消防車，真係講緊係周圍去睇下邊度有火災， 然後就救。 去救火同埋去救人啊，即係你可以帮某一啲其他 NPC 嘅角色呢係进行一啲即係可能例如话急救嘅工作啊咁。咁你諗下以往你玩 GTA 嘅，你不外乎都喺个 open world 嘅世界即係搞事㗎嘛，就算你唔去打劫银行啊，你都可能周围揸住架车撞人，係咁样㗎嘛，呢个游戏咁玩㗎嘛。但係佢就会带俾你一个不一样嘅玩法。咁而仲有嘅就係咩呢，例如可能佢可以有一啲嘅改动呢，係令到你嘅画面更加丰富同埋更加靓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呢有玩家做个 mod 咧，即系嗰时候讲紧系 GTA 四。嗱 ，GTA 四大家如果有玩过嘅话咧，原本嘅游戏个 graphic 睇落去个样咧，即系你会见到有好多地方都仲系起晒角咁样样嘅。 系。 咁但系咧，有一啲人咧，佢就将嗰个画面咧系用咗个程式去改动，令到如果你即系 download 咗嚟用嘅话咧，你望落去嗰个 graphic 咧，嗰个嘅真实程度咧，系不逊于而家你可能新世代新出嗰啲嘅 GTA 个画面。 系。 咁而当然啦，如果讲到最伟大嘅一个 mod 嘅话咧，就系嗱，而家你玩 GTA 咧。就可以網上連線打啦，即係無論你講緊嘅係入面咩，大家即係鬥快揸車啊嘅競速比賽又好， 合作又好乜都好啦， 又或者可能係一個 death match 啊，即係大家可能互相廝殺嘅遊戲又好啊，即係呢個網上連線咧，其實都係GTA 教。近代先至係開始出現嘅，咁但係其實喺網上連線打呢就唔係近代先至發生㗎，喺再耐啲之前嘅時間呢，因為有一啲嘅玩家就寫咗啲嘅 mod 嘅程式啦，咁就等大家喺唔同世界各地嘅玩家，只要你有下載呢個 mod 程式嘅話呢，基本上就可以喺網上面呢進行好多唔同模式嘅遊戲。嗱嗰陣時候呢講緊嘅係未有即系连线玩 GTA 嘅一个年代，咁啊的确呢一啲嘅即系改动咧，佢就唔系破坏游戏嘅体验啦，佢系真系丰富咗游戏嗰个内换性同埋入面嗰个嘅内容咯，系 咁，但系始终呢一啲即系都系过瘾下就算啦，我觉得，即系你话得人攞嚟玩下发泄下咧 OK 嘅，即系甚至乎我见到嗰啲 mob 嘅时候咧，因为佢哋都系无所事事嘅，其实嗰啲嘅即系卡通角色啊咁样，咁玩耐咗你都会可能有多少厌嘅，咁但系我就即系都觉得不失为一个尝试，咁亦都即系欣赏下到底啲人点样去改只游戏咧， 二次创作咁样样咯， 咁啊搞下笑，咁呢个都系即系唔错嘅一个嘅经验嚟啊。 系咁啊，但系的确即系有好多时候咧，你玩游戏咧，即系唔系纯粹净系玩嗰个游戏嘅内容嚟嘅。对于一个游戏玩家嚟讲咧，可以话即系喺一种嘅。即系浪漫啊，真系！即系尤其是咧，好多时候都系噶嘛。你如果本身啊，身边有啲朋友佢唔打机，或者你另一半唔打机啦，佢唔系好明白究竟对你嚟讲打机有何意义。 但有咩咁重要啫？ 但对于我哋即系由细到大可能玩开游戏啊，打开机嚟讲咧，即系我哋玩嘅唔系净系游戏嘅乐趣，系玩紧我哋嘅情怀咁样样啊嘛。即系所以你见咧，坊间有一啲朋友咧，真系噶，佢哋点解今时今日我买游戏都仲系要买实体碟？ 碟啊，都或者啊，未必会上网就咁买就算啦。甚至乎有啲人咧，佢去到一个位就系你吓、啊、买咁多游戏，基本上都玩唔晒噶啦，变咗系纯粹一个好似收藏咁样嘅一个性质咁样。 系你自己多唔多？ 我其实都有噶，但我近年真系买少咗好多啦、嗯，因为打从有个仔之后咧，我之前试过咩咧？我即系屋企嗰啲碟啊，我个仔咧嗰时候唔知道咧系爱嚟玩即系游戏用噶嘛，佢攞嚟当系煮饭仔嗰啲嘅工具啊，即系可能你话冇碟装送咯，跟住佢就攞只游戏碟嚟装 块饼干咁样。 系啊，咁啊，即系自此之后咧，我就唔系好敢再喺屋企咧乱咁将我啲碟攞出嚟公开嘅、嗯。近年都买少咗啦， 我都系啊 ，download 比较多，因为数位版咁，你直接喺部机里边装埋，咁就唔需要即系攞住只碟压住。咁当然有啲咩特典啊，会有时送啲即系有少纪念价值嘅嘢，咁嗰啲就系、是另外一个你嘅选择啦。咁但系我谂近年咧，你讲即系收藏咧，都真系越嚟越少人，因为甚至乎有啲人系会哦，我嗱嗱唔系玩咗佢可能两三个月咧，然后就会用一个即系折扣嘅价钱放翻出嚟，咁啊睇下边个即系玩家系接咗佢，或者甚至乎你卖去嗰啲铺头度啊，都仲系有市有价嘅。咁啊呢啲都系一个做法啦。 有时候都系啦，就算我买咗碟之后咧，有依家好多都系啊嘛，啲玩家基本上佢可能即系我买咗之后，我放翻出二手市场咁样样，起码自己唔使蚀太多，佢又可以玩多啲唔同嘅游戏。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要讲到即系游戏收藏家咧，就真系要讲下呢一位嚟自美国德州嘅朋友啦，叫 Antonio 啊。咁点解咧？因为啱啱喺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入边咧，咁啊呢个三月底嘅时候就公布咗，佢应该咧认定就系咧而家拥有全世界最大游戏收藏库嘅玩家嚟嘅。 系 咁，究竟佢嘅 collection 入边收藏几多款嘅游戏咧？转头翻嚟讲啊！休息前咧就讲到一位啊嚟自美国德州嘅游戏迷，咁佢就啱啱咧就系喺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入边咧就公布佢系而家拥有全世界最大嘅游戏收藏库啊！咁根据健力士认证咧，佢嘅游戏收藏总数咧系去到20139只。淨係齋點算呢一啲嘅遊戲呢都要用咗8日嘅時間。咁我話真係睇到佢嗰個 collection 嗰個遊戲收藏庫呢，真係唔知以為係一個唔知博物館定圖書館咁樣，好誇張嘅收藏數量。 即係大家幻想係你去一間嘅，我覺得係圖書館啦，你四方八面都係嗰啲高過你成兩三個頭嗰啲書櫃，然後裏面全部係擺滿曬唔同嘅機種啊、唔同年代啊、唔同型號嘅遊戲。咁基本上呢，我覺得如果你冇一個索引好似圖書館咁樣嘅話呢，你要搵返某一隻碟出嚟呢係應該冇乜機會，又或者你要揾好耐先至揾得到啊？ 系咁我觉得嗱，图书馆你嘅其量都系话佢嗰个嘅收藏咧系非常之广泛，但我觉得真系用游戏历史博物馆嚟形容佢个 collection 咧都不为过。咁因为呢一位嘅 Antonio 咧，佢自己就系即系1970年后啦，后半开始就收集游戏嘅。咁佢嘅收藏品咧就系跨越第二至第八世代。咁而真系你睇到有好多佢嘅 collection 咧，你今时今日咧要揾系好难揾 嘅。喂，有啲我听都冇听过添啊！ 系啊，唔系话你俾钱就可以揾到嘅嘢嚟嘅。咁当中啦，即系大部分佢收集嘅都系一啲美版嘅游戏啦。因为嗱，我哋都有讲过啊，以前你玩无论家用机又好啊，手提游戏机都好啊，咁你知佢 target to 欧美市场同我哋亚洲市场都系有啲唔同。就系讲呢一个任天堂啊，嗰啲游戏机啊，即系佢出嘅颜色都唔同啦。嗰时候我哋讲过话美版同日版都有唔同颜色噶嘛，系，但系咧 ，Antonio 佢嘅收藏咧就唔系净系单单美版游戏嘅，喺入面佢嘅收藏品咧，包括都有一啲嘅日版嘅游戏啊，例如 Saturn 啊或者 Dreamcast 啊，啊呢一啲游戏机咧，某程度啊。佢哋係有出現過，但係出現嘅歷史又唔算話非常之長。 我就咁樣諗起，哇 ！Saturn Dreamcast 兩個我幾耐冇聽過。 係啊， 我即係諗嚟而家問啲00後嘅咩嚟㗎？咩叫 Saturn 土星咯？咩叫做呢個 Dreamcast 啊，大佬？ 嗱，我真係有實測過嘅，我有試過咧，同一啲嘅年輕啲嘅朋友咧去講啊，有冇聽過 Dreamcast 呢個名嘅？ 咁佢哋係拗晒头，係唔知有讲咩。咁好彩即係同场啊，一齐倾偈嗰啲朋友呢，有即係一个半个啦吓，咁都係可能係80后咁样呢，就讲话其实都係以前啊有一个游戏机品牌叫 Dreamcast 咁样。咁先至啊，恍然大悟 啦！系咩？有啲咁嘅嘢嘅咩？ 哇！即系好似讲话你仲知唔知咩叫 cassette 机咁样嘅感觉 咧？系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同埋系必定要买啦个游戏。咁你买咗，咁你又冇咁多机会卖翻出去啦。咁所以当时咧系有少少似你屋企啲 CD 嘢，就是、你买完之后玩完晒啦，你系要摆翻起佢嘅。咁以前就即系因为冇数位版啦，都因为游戏本身嗰、那个限制就一定要你插卡去玩啦，下插个带去玩啦。咁所以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个进步啦，咁但系始终有啲朋友咧，正如呢位 Antonio 一样咧，佢真系会好，我谂系充满回忆啊，即系每一只对佢嚟讲咧，系代表咗唔同嘅意义，即系可能啊呢只咧就是、我第一只买嘅，嗰只咧就系、是、因为我唔知可能考试唔知几多分阿妈送嘅，即系等等，可能每一只都有相关意义嘅时候咧，咁绝对唔舍得抌嘅时候，咁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嘅。不过重点人哋住美国，咁所以地方咧系大好多嘅。 但我觉得我最赞叹佢，我最佩服佢嘅收藏系咩咧？佢系。咁夸口讲话佢 PS2 专用游戏 PS3 专用游戏係有晒全部美版。跟住 Vita, PSP, Xbox, Xbox 360, Wii U, GameCube, Wii, 美版嘅 Dreamcast, 跟住同埋 Game Boy, 美版嘅 Game Boy, Game Boy Color, Game Boy Advance, 我头先讲呢啲佢係全部喎，係收藏晒全部嘅游戏喎，一隻都冇留，我黐线太夸张啦。 喂，其实佢有冇諗过佢屋企去开放俾人参观呢？喂，因为我諗世界上你可能就算日本啊，咁你未必有咁多美版啦，係咪？可能你日版 game 多啲，咁但係你日版 game 多，我最多听过都系话有个拍卖家收藏家系有千几，即系总之四位数嘅啫，四位数嘅数字啊，就未去到呢位 Antonio 咁，佢二万几，亦都系即系入选咗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哇，呢、這个系真系相当劲啊！哇，其实即系如果你话有机会去嗰个参观嘅话咧，我谂有好多即系特别肥啲年青人咧，你真系咩嚟嘅呢啲，系点用噶？我谂系好多呢啲疑问出咗嚟嘅。 系咯，我见佢嗰个玩游戏嘅方式咧，佢就可以有别于一般人啦。我哋玩游戏就系玩游戏，佢就系玩插带咧，都可以玩玩好耐啦。 出嚟都唔知点揾啊！佢咁样，大佬真系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我相信咧，对于佢嚟讲，话有咁丰富嘅 collection 咧，即系我谂佢真系唔够时间玩晒呢啲游戏噶啦。我谂相信都系咧，好多时候你知啊，游戏推出嘅话，基本上就唔系一期出一只噶嘛，有时候一期出几只噶嘛。 我啱啱就谂到个问题啦，假如佢要打 FIFA 咁先算啦， 应该又唔会系即系好深度去玩晒一只噶啦。 咁但系咧，佢就可能一年每年都会买噶嘛。咁佢喺嗰个 call。唔到系咪会留翻啲位喺后边？系以方面嘅添落去咧，定系食咗个位先咁之后再喐咧？呢啲管理上咧，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嘅功课嚟嘅。即系我都好有兴趣知道到底佢系点样去根据咩嘅 order 去排啲 game 嘅咧？系分游戏机啊，再分年代啊，去到嗰度再分，定系分种类咧？射击还射击，体育还体育，格斗还格斗，咁点咧 ？RPG 有一个角落头咁，系点样咧？咁呢个真系几有趣啊！ 我谂可能真系跟名分咧，唔知。但我就咁见佢嘅牌咧，似乎系同品牌嘅游戏就摆埋一齐啦。咁但系反而就系、是、我谂大家都好好奇啊，咁多游戏点样打得晒咧？咁嗱，听翻佢讲，佢就话通常佢买翻嚟嗰款游戏咧，佢会专注玩完，咁之后先至会开另外一只啊嗱。玩就係咁講啊，但係買就唔一定啦，即係佢可能好多遊戲買咗返嚟之後就排住隊等佢玩啦。咁我見佢而家嘅收藏量應該就真係冇可能玩得晒。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佢又會咁㗎喎，佢又會插 game 㗎喎。即係意思就係話呢突然之間呢心血來潮，或者佢會定時定後留意啲新出嘅遊戲嘅話呢，佢又會覺得啊，如果嗰款遊戲想玩先嘅話，就會插落去就優先處理咗佢先嘅。咁如是者，我相信佢好多 collection 呢真係可能接触过就系攞翻嚟嗰下摸一摸，跟住就摆上个游戏架嗰度，就一路封存住，等佢有机会睇下开光再同佢玩咯。系， 但我都惊佢唔记得咗，即系咁多只游戏啊。 系，不过我谂呢一个都系唔少男人嘅梦想啦。咁如果大家想睇下佢 collection 嘅话咧，不妨可以上网搜寻下呢一位 Antonio 嘅图片啦。 嚟自美国啊， 冇错。今日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 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